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边炉最紧要系乜嘢？汤底？唔系。系牛肉。最紧要是乜嘢？汤底唔系，系牛肉， 好食嘅，好食嘅。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我哋香港人啦，终于有自己嘅 Thanksgiving 啦，咁样样吓，即系琴日啦，就系大家都好意外啦，即系搞呢个 Thanksgiving 咧，纯粹系即系一开始就谂住俾啲压力俾阿 Donald Trump 嘅啫，点不知咧，真系变咗 Thanksgiving 喎。 哇，我哋呢个星期咧，不足五日咧，好似 好多新闻。 有两个好少少嘅新聞啦，搞半年。 唔系，多谢阿土伯你啦，成日管理我哋期望啦，搞到我特别开心啦，系咪先？ 我冇管过你，我冇管过你个期望。 你话咩嘛？当到 区议会选举，你同埋民主人权法案。 唔系啊， 我系全中 唔可靠啊嘛。你之前讲过， 我话佢喺贸易嘅谈判里面唔可靠啫。哇，大佬，唔怪得我嗰阵时候选举成日俾人抹黑啊，大佬。我讲紧区议会选举，记唔记得啊？ 系 有两只脚，你肯跑下，都好大机会赢。 系 第二，哇，签硬噶咯。 系 你记唔记得两三个礼拜之前？ 系 美国领事馆都有亲自同我讲噶。系佢话 Donald Trump 唔敢唔签。即使个契弟都好， 嗱最 last 嗰次咧，就其实咧都有啲反复嘅，即系你两个礼拜之前咧就路透社就收到风话佢会签，咁呢一个 confirmation 嚟嘅，咁但系咧你见到佢上个礼拜咧就开始有啲犹豫啦，即系先后两次讲香港嘅问题咧，都将专登系将呢一个中美贸易谈判同埋嗰个协议咧 挂钩 埋出嚟讲，咁呢个咧就好明显啦，嗱，当到出咪生意人啊嘛，系 deal maker 啊嘛，佢系一个即系嗱。呢啲嘢咧，佢最中意吊人啊！知咩吊 maker 系？我就睇下你出到啲咩价出嚟先。 No！ 如果我哋区议会选举星期日嘅投票， 如果衰咗， 唔系咁嘅结果。OK， 佢就有另外一个谂法噶啦。正如当日我哋同好多我同好多朋友拗，佢话香港嘅问题咧系靠美国佬。我话系，但系咁样系唔够嘅。你都要 show 你自己嘅 muscle 出嚟 啊！有啲互动， 包括你6月9号、6月12号咧，嗰啲6月16号嗰啲 muscle， 你冇呢啲 muscles 咧，系人哋睬你都傻啊！喂，我有咩藉口走去帮你啊？系咪？所以今次呢一个嘅中美贸易谈判咧，即系我嘅估计啫吓。我咧希望做灯神啦，就我估佢今次咧就会协议到。因为点解咧？呢个世界一样，一定系咁噶嘛。我哋话斋咩叫 deal maker 就系嗱，我让咗你一版噶啦，即系喺老共嘅角度就系、是、你玩呢一个民主人权法案，即系你一巴打落我度，喺我头上即系行把刀，系咪啊？我让咗你一版噶啦，美国佬，咁你喺个贸易谈判度，本来50亿呢个农产品，假设啦吓，或者500亿农产品咁咧，而家我450嘅啫。 可能契一半添，250添。 嗱我估计就系咁啦。嗱，我都希望我做灯神，因为咧，我越嚟越相信咧，如果有机会，而家喺呢一个中美贸易冲突里边咧，由呢个贸易战打到去呢个金融战，再打到去咧就系呢一个嘅意识形态同埋价值观之战咧，其实老共咧系岌岌可危。 嗯， 即系你嗱对比翻当年苏联，无论喺太空嘅竞赛。无论是军备的竞赛是拖到他死的嘛，最后的结果就是、 嗯、 即就当然沃尔帕乔夫是要即是记得大功，虽然苏联人很憎他啦、嗯、或者俄罗斯人现在都很憎他啦，但你是拖死他在整个冷战里面。 但是、如果你说跟这个中美贸易谈判挂钩，其实 Donald Trump 是很懂得一啖砂糖一啖屎的，大家看看 这个新闻。咁其實呢就係、是、六個鐘頭之前嘅，即係都好好 update 嘅，就係其實話而家呢一個貿易代表處呢，就即係對呢一個中國32種中國嘅產品呢就免除 25%。 喂，另一啲新聞堅定流㗎，有冇 都可靠嘅，唔係咁佢有引述㗎嘛，佢有引述㗎嘛，呢個係喂貿易代表處辦公室啊，喺、 okay, 呢個11月26號，即係前日啦，咁佢係公布2000億美元對華加徵嘅關税，即係嗰個排告啊，其實係 嗱，如果呢個係真實啦，我當佢真實啦，話公告嚇、啊，你最多係翻譯嘅啫，冇、啊、理由揀 twist 咗佢，又明明講東你係講西嘅、啊，即係話咁咧，喂，其實佢應該要多謝香港人喎、啊，老公。嗱，我哋搞呢场运动出嚟 ，OK， 焗到美国要出民主人权法案嚟照我哋、 啊、 ，OK， 无论日后嘅 Stage 2或者 Stage 3嘅结果系点都好啦，系咪？即系咁咩人喺嗰个名单，咩人唔喺嗰个名单？即系就算马格尼兹人权法案，其实佢过完之后咧，其实都系好少部分、好少部分嘅人喺个 list 里边嘅啫嘛。随时可能佢哋两个国家之间大家讲掂数，喂。呢条友唔过美国噶，阿土过美国噶，咁啊 Anthony 个名摆上去啦，我唔摆啦，咁即系，但系我哋两个都系衰人啦、嗯、，in a way 就系咁样。咁、 嗯、 所以我自己喺度谂就系、是，今次即系通过呢个法案啦，老共都系扮扮嘢，半推半就噶噃。 嗯， 即系我一路我嗰个嘅背后嘅理论就话，佢系将我哋香港人变成系贸易谈判嘅棋子啊嘛。 嗯， 纯粹推舟埋去嘛。 如果你呢种讲法系啱嘅话啦， 嗱我唔知噶，我有 back blocks， 有两单新闻引证嘅，系咁已可以引证下嘅。咁一单咧就其实系啦，即系大家可以睇下呢、這、一个经济日报啦，佢引述呢一个 Wall Street Journal 嘅，咁佢就话其实咧就而家底线曝光，即系呢一个贸易谈判嘅底线曝光，就系、是、香港人权法不付诸实行。嗱，即系你话，哎，你通过咗，哎，即系呢一个咧，三位煮成熟饭，算你唔喐得唔得啊？嗯、你唔喐，我继续同你倾啦，咁样样。 唔系，咁你对香港人如果好啲嘅时候，咁咪唔喐得咁快，或者唔喐得咁狠咯？ 即系咁讲啊，嗱，冇得唔喐嘅。嗱，因为咧，其实而家呢一个香港民主人权法，你睇翻条款咧，就其实咧系规定 regular 每年啊 都要 定期交报告啊嘛。所以交报告呢样嘢系冇得唔喐嘅。但问题就系话，你唔可以写假嘢落去，你唔可以无中生有，或者由好处写成衰噶嘛。咁所以最后尾，喂，你都要唔做衰嘢，先至冇把柄咧，俾人哋写落去嘅。其实系， 即系你冇咁多衰嘢俾人写咯。 咪就 系 咯， 即系话 啊， 有十个衰嘢、 啊， 假设就肥佬噶啦，就可能呢一个嘅香港关系法。有唔同㗎啦，冇一个独立关税嘅地位㗎，大家揽炒㗎啦嗰时候，即係中国要高呼香港引入即係 高科技又好、啊、或者透过香港出口、 嗯、 因为你好多都係而家因为你入面有 tariff 嘛、嗯、有呢个关税嘛，咪所以高呼香港走啦、嗯、部分下好少部分係咁做㗎，咁我冇咗呢样嘢㗎喇喎，咁好大镬㗎喎，所以问题就係、是、你唔好期望到佢呢是能够立竿见影的效果、嗯、但是你可以期望得到呢，他行住这把刀在这里的时候呢、 嗯、 我们都会好少少、啊 嗯、 即是你不敢好像过去那、半年那做到这么过分，我的差佬或者特区政府完全是不回应我们任何一个的诉求、啊 嗯、 我觉得这件事是重要的。 但你但咁样喎、啊、你见到喂刘少佳喺呢个区议会选举之后第一时间同班日本仔走去讲喎、啊、话喂呢个共产党啊习近平将会再成立多一个对港情报中心就走去准备监控香港嘅舆论㗎喎。 坦白讲我觉得呢系嘥 Q 气。其实你不嬲都有做港但 系 唔系 呀 唔想讲。 个问题系在于一样嘢嘛喂大家都好清楚㗎喂共产党萬九几条线即係由讲緊喂中联办去到外交部去到嗰啲咁嘅中资全部都有去做㗎啦。咁只不过系话喂你再 set up 多一嚿嘢出嚟即你佢个目标就系要将个责任推卸出去之余咁佢亦都要做一个重新部署㗎嘛。 唔系推卸个责任出去之余而系统合。所有嘅情报机关头先你数啱一部分啱嘅即係你话佢好多嘅系统中联办嘅系统国安嘅系统即係 中资自己本身 国安嘅系统诸如此类嗰啲咁样嘅总之喺香港做情报工作或者係做统战分化嘅工作今次呢佢一次过呢係有一个统合嘅机构。我自己嘅諗法就係咁嘅因为太乱啦。 其实有啲嘢做咗㗎啦即係等于啦其实呢个礼拜初嘅时间啦你听到啲新闻就係话其实已经喺深圳搞呢个紫荆山庄就搞一个危机管理中心㗎嘛即係呢个系针对香港㗎嘛。咁某程度上呢系佢系取代埋中联办嘅角色其实佢已经等于系呢中联办呢其实坐歪咗喂大佬即係你谈铁牛你做大数据点解你会错晒啲嘢原本啊嗱呢个 foreign policy 讲嘅即係呢个美国网媒讲嘅喂你一早写定胜选宣言喎你以为赢硬喎 foreign affairs 吓 好似係 foreign affairs, foreign affairs, 就唔係网媒嚟嘅嗰个系有成本书 即係佢系有智库嚟㗎嘛佢系一个智库嚟㗎 好劲嘅嗰个哇大佬啊 咁入面嗰條友呢其實佢寫呢篇文嗰條友呢佢以前係做過環球時報嘅咁佢都啲線喺度嘅所以佢先知 道2016年先冇做嘅咋佢寫定嗰個呢線稿呢係好笑在於咩呢佢係爭啲窿呢括弧嗰啲呢未填嘅啫即係你話何君堯已經寫定呢佢贏呀唉反抗暴力成功咁括弧个括弧咩意思就系几票对几票， 即系你知道咧，老共咧做嘢咧，永远 笑到真系， 永远咧都主定个壳先嘅，即系等于咧阿何君尧嗰次被刺之前，其实都主定个壳先嘅嘛，大佬佢发定条片， 就话大公报已经之前嗰日已经系 喂 报道咗， 然之后就先至摆上喂一早已经 schedule 摆咗落 Facebook， 喂大佬呢啲嘢，喂老共做嘢啦，次次都主定先嘅。 仲有一样嘢啊，你可以从呢一篇咧。即是所谓线稿呢所谓写定了的胜选宣言去看老共是怎样的。正常来讲这个政府啊我去参选例如啊假设我去参选总统那么我当然会 prepare 一定胜选宣言这个败选宣言的嘛。即使我怎样在个民调里面占优势或者都是输到扑直都好是吗正常啦又不是自己写的都是喂你帮我搞啦你写胜你写败啦。咁啊，兩篇似模似樣咁，到時需要嘅時候，喂，唔通臨急抱佛腳先掟出去咩？係咪？喂，但係佢話老共嘅結構裏邊咧，係唔會寫敗選宣言嘅。佢只係寫勝選宣言嘅，即係證明咧，大家係好跟中央路線嘅，大家都好聽話噶。OK， 即其實嗰種 不敢雷池半步㗎， 即係嗰種政治掛帥、政治正確啦，其實已經掩蓋咗佢自己個務實主義。其實係 不過話時話，即係從頭先你講大數據嗰個 point 呢我覺得值得一樣嘢我哋要諗。如果唔係真係去到七成呢一個嘅投票率喂確實佢呢篇勝選宣言可能真係 apply 喎。嗱佢嘅大數據係嚟自咩呢佢嘅計算方法好簡單嘅啫。第一 ,58% 都喺立法會嘅投票率裏面。新增嘅選民人數你估全部都是我哋嘅咩？唔会噶，就算你几后生都好，都八二开啫。我哋最叻都系，佢估唔到就系你去到七成嘅投票率啊嘛，最多咪60%，大佬系嘛？ 即系跑输咗俾咩咯？跑输咩？咁呢个你睇翻 now 嘅政情啊，嗰啲已经讲啦。其实咧，最后尾即系呢一个即係好有韓正啦定唔知邊個啦其實佢係安撫返呢啲咁樣嘅即係建制派就唔關佢哋事係咪咁因為啦咁當然嗰、那個即係你新增嘅票數個票源係唔夠即係呢個泛民多啦喂大佬 佢82萬，喂，真係唔少嘢㗎，其實真係攞命㗎，其實係。 喂，其實 佢多過上次90萬啊嘛，已經係。 上次80啫。 80啊，屌，仲犀利。 佢多咗40萬票。我咪同啲人講， 即係多咗50%。 我第二日朝頭早，即係我3點幾先瞓啦，不過都好攰，咁啊8點幾起身。我哋所有啲同學喺度討論緊呢個戰果嘅時候，包括學聯有一個 group， 即係舊學聯嗰班。晏晝嗰時候討論，大家嗰啲 figures 出曬嚟。哇吓！佢仲有四成， 系50%咯，即系多过上届50%。 唔系啊，四成啊，跟住你由80萬票多过去82萬票，就系你所谓嘅50% 啦，增长率。 嗯， 喂，吓人啲系嘛？ 夸张噶，其实系。 喂，咁样嘅政治环境，即系简单嚟讲吓，我唔敢好决，即系好直接咁讲，就系简单嚟讲就系，喂，即系话我一票都 swing 唔到，即系嗰啲浅蓝啊！面对香港咁嘅政治环境，我一票都调唔到过嚟。嗱，我最初嘅估计咧，话点解话两对脚即系肯跑下都有机会赢咧？就系、是、喂，点都有啲嗱浅黄，你当佢有部分睇地区问题嘅，而家归晒边去我哋嗰度，因为已经系政治议题为呢个主导。跟住咧，部分嘅浅蓝咧都顶唔顺啦，啲有觉醒啦。 嗯 ，OK， 喂，咁唔掂噶咁，喂，但系。一票都 swing 唔到之余，仲增长50%， 即系其实条数。 喂，嗰啲油系咩油嚟噶？ 咁啊，好似话细娘屋企都俾人中票嘛。 咁你唔可以净系嗱，我当中20萬好微，30萬好微，喂，其实都好多噶咯， 好夸张噶，系啊， 好危险咁中噶喎。嗱，除非咁， 其实好容易露出马脚噶，其实。 嗱，你嘅胜就多啲人胜嘅。 啊， 咁我就报几个 friend 姓谭佢哋屋企咯。 嗯、 你个 friend 都多人，你都多人姓嘅，你呢、這个，嗯、你姓曹啊嘛，咁 唔多噶，其实 唔多噶， 咁 啊 多 啦，嗱，姓陈啊，姓刘啊， 姓李嗰啲啦， 姓李嗰啲，你唔好唔，如果我做嘅话咧，就唔会搞一屋多姓噶嘛，咁啊，梗系一屋同一姓啦、啊，大佬，系嘛，就算你话嗰户人，即系将嗰啲邮递又好，咩都好，又得闲走去打翻去选举事务处投诉，哦，好啊，咁样。好完就算噶啦，都系下次做。 之前话啲灯柱都有，灯柱都有票。 嗱，我自己嘅估计点咧？我从几个区嘅结果咧，我draw到个conclusion 嘅，唔系收到任何风吓，就系、是、每一个建制派嘅选区，如果今次你有千五飞嘅话，例如阿龙你系啊，唔该你揾500飞翻嚟 ，in addition to 嗰千五啊， 即系搏条老命去揾咯。 我唔理你嗰啲系真系个居民嘅仔女又好，佢阿嫲又好，佢阿婆都好。 嗯， 喂，总之你要有增长嘅喎。嗱，你睇下建制派啲票数好多，系不少地咧系有呢一样情况出现嘅。所以个分析除咗话系一票都 swing 唔到啲即系浅蓝过嚟我哋嗰边之外咧，其实佢哋仲有增长、哦。 嗯， 即系话其实佢呢几年做嘢咧系好劲， 系 喂唔系我哋71%系嘛，即系1%嘅投票率，其实真系1%，我好老实咁同大家讲啦，我哋底裤都拎埋出嚟噶啦，喂你有啲人死咗，有啲移民咗去外国唔记得转地址，或者啱啱转咗地址唔记得改，咁即系冇投啦，即系你话本来我住观塘咁，搬咗入去元朗，唔通翻转头投咩？咁积极咩？好多人系咁噶嘛，咁所以个投票率低一啲。喂，我乜都拎晒出嚟咯，如果70%就，因为总有20%嗰啲咧系错噶噃，选举事务处都 update 唔切噶噃，咁即系咪我哋可以投得到嘅都拱晒埋，咁你惊唔惊啊？咁啊战果，我初时以为咧就系、是、73%赢嘅 ，OK， 即系佢哋真系基本盘系得30%嘅啫。咁好多本来呢我哋输六世嗰啲呢就问问水水孖进路咁赢佢。呢个係我即係最初嘅估计同判断。咁咪形势係大好嘅，我就认为。即係起码450多席呢，我哋都起码攞1/3嘅议席。但当然我都估低咗啦，係咪因为我冇落区嘛，所以我 feel 唔到群众嗰个反应㗎嘛。喂，但係你会睇你睇完个结果建制派啲票。喂，佢哋唔係 argue 得錯㗎喎。 嗯。 佢話我依然有40%喎。都係維持六四黃金比率啦。 甚至乎系冇咁多添，好似话唔知四十七对 五啊五至到四五咯，四唔系四啊 四啊三到五啊七， 五啊七系啊， 四啊三五啊七 啊。 其实嗰阵时阿肥仔强做过呢个分析噶，所谓六四黄金比率，其实好多届已经系打破咗噶。 嗯， 就算咧立法会选， 而家都未翻六成添。如果你咁讲， 佢话其实所谓嘅六四黄金比率咧，只系我哋四舍五入嘅啫。我简单嚟讲法就系，我哋好多时系五啊五对四啊五嘅啫。 嗯， 系冇好耐未去过六噶啦。咁即系话，如果今次你五啊七对四啊三，喂，唔系咁高嘅投票率，唔会咁样 landslide victory 嘅、哦。 嗯， 势如破竹嘅、哦。 即系我哋嗰个新增票数啦，即系新增登记啦，系三四十万。咁三四十万嗰度咧，咁其实如果你话净系嗰 三万到就系嘛， 三十七万嘅起码， 即系接近四十啦。 三十七万啊，啱啱好话新增嗰啲全部系佢哋，我就唔信啦。 唔会净系佢哋嘅，都唔会净系我哋嘅。我谂我哋最少占七成到啦，八成啦， 会多啲嘅， 七八成咁上。喂，大佬啊，人哋都工联会系统系嘛、嗯，由摇篮到坟墓，照顾咗佢哋咁耐，咁个仔女。都听阿爸讲过，尤其是嗰啲建制家庭长大嗰啲人， 系啊， 陆仲雄嗰种咯， 嗯，系啊， 咁咪多飞咯，系嘛、啊，最好就住喺嗰区啦，系咪啊？唔喺嗰区都好，咁、你喺老人院刮咯， 系啊， 系嘛？ 咁而家你话阿边个，即系你去到咁样搞法啦，咁即系去到十七区啊，跟住变咗执政党啦，即系呢个泛民啦。咁而家阿边个啊，即系呢个梁振英就话，即系咧要上山打游击啦，佢又话系。点样？ 喂，梁振英啲嘢咧，其实你要真系要专心睇下。 嗱，我知道，我有睇， 有指标作用。 佢有指标作用，其实佢系影子特首嚟嘅。坦白讲系，即系我觉得啦吓。 最近咁咩啊？ 咁佢又讲好多嘢嘅。嗱，即系嗱，点解咧？即系呢样嘢咧要讲嘅，就系关于嗰个拨款问题，嗰个大学拨款问题。我怀疑啊，我讲明要怀疑啊，呢个系佢手笔嚟嘅。咁即系点解一定要讲怀疑？你知啦吓，佢会告我哋咩噶嘛？诽谤噶嘛？咁不如下一节翻嚟慢慢讲嘅。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